过青春，纯纯的爱。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翟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养护好血管，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血管呢就像城市里边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日夜不停地输送着物质，滋养着我们的身体。血液呢受到心脏的挤压，它首先呢从主动脉奔涌而出啊，沿着呢像树枝一样逐渐分叉变细，通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啊血管，将这个氧气啊养分啊运送到每一个角落。随着氧气呢被消耗了，二氧化碳等等身体这些废料渗入了血液里边，鲜红色的动脉血就变成了暗红色的静脉血啊，再循着静脉流回心脏，开始呢下一次的循环。在整个运输过程里边，血液呢会通过在肺、肝、肾啊这些地方的血管网，完成呢新陈代谢，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其他的一些废料。由于血管呀要流经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处的组织器官，因此呢在体内呢就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庞大的一个血管网。如果把所有血管拉直排成一条直线，那么可能有9万公里长啊，可以说呢绕地球2圈多。血管呢分为这个动脉和静脉。我们平时见到啊皮肤下边暗绿色的青筋，实际上呢这就是静脉。而动脉呢它的位置呢比较深，在体表一般是见不到的。不过呢可以在手腕、颈部、腹股沟、周背等地方摸到它们的搏动。啊实际上中医呢切脉实际上就是通过足摸腕部啊脑动脉的搏动，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进一步观察血管的细微结构啊，我们还可以发现人体的动脉血管呢它分为3层，每层的功能是不相同的。最内层与血液它直接接触啊，我们称为内膜。内膜呢又细又滑，就像那个不粘锅里边的特殊涂层一样的，是这个血液呢可以轻松地流过。血管的中层呢是肌肉层，它具有舒张和收缩的作用。比如说呢当人们感到寒冷的时候呢，中脉的肌肉层就会痉挛啊，使血管的管腔变小了，通过的血流也就变少了，从而呢减少热量的流失。反之呢当气温升高的时候呢，那么血管呢就会舒张啊，增加散热。血管的最外层是外膜，就像我们平常吃的香肠的肠衣，它的外围呢起着固定血管整体结构的一个作用。人体的血管设计呢是十分巧妙的啊，它既可以呢使血液顺畅通行， 又可以随着外部情况随时调节与适应环境。那么冠心病、中风这些心脑血管病又是怎么会发生的呢？原来呢，动脉光滑的内膜它是由这个柔嫩的细胞构成的，轻微的外界影响也可能让细胞受损啊。你像这个血液里边含糖过高的时候，或者血压过高的时候，或者是香烟里边尼古丁等等这些有害物质入侵的时候啊，也会使细胞受损的。那么细胞一旦受损了呢，彼此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开啊，形成一个裂口。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的防卫机制它就要采取应急预案啊，就像呢修补墙壁的泥瓦匠一样的，它用水泥来填充内壁的伤口。可是问题就出在水泥的质量上，正常情况下呢，身体会动用优质的水泥啊，优质的水泥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好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呢来修补这个伤口了。可是我们体内呢含有一种劣质水泥，也就是坏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坏胆固醇呢，当它含量异常升高的时候啊，像一些血脂异常的一些患者，那么身体呢就会用这些坏胆固醇来修补伤口。而这种劣质的水泥呢，就是说坏胆固醇呢把血管内壁弄得松松垮垮啊，到处是剥落的墙皮。那么这样一来呢，身体以为这个地方遭到了有害物质侵袭，那么就会动员我们的免疫细胞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啊前来参战。这样呢就是两军对垒啊，这样结果呢使血管的管腔就变得狭窄了，那么血液变得粘稠了，并在动脉里边聚集成这个凝块。这个凝块呢越积越多啊，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就变成堵塞血管的血栓，就导致了冠心病、缺血性的中风啊、肢体坏组等等的。从以上分析呢，我们可以看出血管是人体各个组织器官营养氧气的运输通道。如果血管出了问题，那么血管内皮损伤、脂质沉着、管腔狭窄，组织器官就不能及时得到营养氧气，那么就会发生缺血缺氧啊，就会引发好多疾病，引发冠心病啊、脑中风啊等等的。可见呢，血管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我们要保持血管弹性好、光滑啊、通畅，关键是平时要做好对血管的养护啊。对血管养护呢，关键是要控制好三高。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养护好血管，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血管呢就像城市里边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日夜不停地输送着物质，滋养着我们的身体。血液呢受到心脏的挤压，它首先呢从主动脉奔涌而出啊，沿着呢像树枝一样逐渐分叉变细，通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啊血管，将这个氧气啊、养分啊运送到每一个角落。随着氧气呢被消耗了，二氧化碳等等身体这些废料渗入了血液里边，鲜红色的动脉血就变成了暗红色的静脉血啊，再循着静脉流回心脏，开始呢下一次的循环。对于血管的保护啊，当然我们说饮食啊、运动啊、心情啊，哎，这些对血管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疾病啊容易呢损伤血管内皮啊，就是从原始上呢损坏了血管内皮，使得自沉着，发生动脉阻塞硬化、血管狭窄，那么对我们血管内皮呢就产生了损害啊，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啊、 高血糖等等这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我们都在服药，我们建议大家你在服药同时经常可以服用灵芝。灵芝呢，它里边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我们说它里边有营养成分，有生物活性的啊，药理活性的成分呢都是很多的，尤其对于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啊三高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对于高血压，因为血压呢它高了以后呢血流速度加快了，那么我们血管在它拐弯的地方呢冲击就比较大啊，容易冲击血管内皮，就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损伤以后呢就会引起呢自质沉着血栓形成，那么造成的血管的弹性啊光滑度啊通畅度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高血压来说呢，我们都在服药，实际上药物呢它本身呢就是控制症状啊，不可能是把高血压治好了，因为这个血管内皮损伤了以后呢自质沉着了血管硬化了，这个是不可逆的啊，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要坚持服药，服药的目的呢就是控制症状。但是呢由于这个高血压的药物呢服用过多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啊，耐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服药时呢你经常服用灵芝，一方面呢可以减轻药毒副作用，另外呢灵芝本身也可以调理植物神经，因为植物神经的兴奋抑制啊，它对于我们血管的收缩啊舒张起着一个很重要的调控作用的。植物神经呢兴奋抑制处于平衡状态了，我们血管的收缩啊舒张啊就会处于一种稳定状态，那么而且还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你血压稳定了以后呢就减少了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啊，那么内皮它就自身进行修复，分泌更多的一氧化氮来扩张血管啊，这样呢就可以呢稳定血压，所以经常服用灵芝那么对于这个稳定血压有很好的帮助。另外呢引起动脉阻塞硬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血脂高啊，也是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灵芝呢医治我们血脂内源性的合成，腺嘌呤呢可以升高我们的好胆固醇啊，降低坏胆固醇，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如果我们血管内皮损伤了，我们要用水泥啊来补的话，你像那个高密度蛋白和低密度蛋白，我们就当做水泥吧。那么好胆固醇就是好的水泥，那么坏胆固醇呢就是劣质的水泥，我们必须用好的水泥来进行修补。那么腺嘌呤呢，它可以使我们的好胆固醇升高，坏胆固醇降低，就是一个好胆固醇可以把5到6个坏胆固醇带到肝脏进行分解啊，这样可以减少坏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而且灵芝多糖呢还具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它可以呢消除自由基，因为自由基呢容易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的坏胆固醇呢它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而且呢也容易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而加重了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那么多糖呢和自由基结合可以变为氢气和水啊，使其排出体外，这样呢可以使自由基减少，就是从根本上减轻了坏胆固醇的过氧化，减轻了对血管壁的沉积，减轻了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从根本上啊就可以预防减轻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而灵芝总碱呢还可以扩张血管啊，也可以扩张我们胰腺的血管，改善胰腺的微循环，因为高血糖时间长了以后呢也容易啊，由于血液粘稠度过高也容易损伤血管内皮。灵芝本身呢可以改善胰腺的微循环啊，使胰腺呢供血供氧充足，而且呢它还可以呢修复受损的贝塔细胞，这样呢可以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胰岛素分泌多了以后呢就可以把糖带到细胞变为能量，而且呢还可以减轻胰岛素的抵抗，因为灵芝里面有好多成分可以呢合成更多的葡萄糖耐量因子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这两个成分增多了就可以减轻啊，对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就减轻胰岛素抵抗啊，这样呢也就是达到一个稳定血糖的目的。